正在跳动的火，我的黑夜比白天浓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在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给你我所有，现在

骗不了谁， 我骗不了谁， 我想爱， 我想爱， 我没有不对，我想我已经付出了，不会一点也收不回，承诺不是分离如此分擦一抹，抹掉了什么也没说过， 什么也没 管你如何是何地，什么语气刻在我心里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要乱说，说出口为什么你不做， 说出口你为什么不 上天空再让我坠落，想你想得太完美， 流泻出对爱无力的匮乏，我的心感觉好害怕，一种莫名巨大的悲伤悄悄占领在我的身旁，我淡淡的伪装我的彷徨，沉默中